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的捉弄。你能做到吗？共勉吧。 无数个夜晚任性的被你宠坏，我曾想就这样耍赖，如今默默呼吸孤单，失去了什么，还剩下什么，不再等待，面对你慷慨无节制的 和我们一样单纯执着诚信，可是现实的世界呢到底是怎样的？寻找幸福有多种途径，只是生活将爱情渐渐的物化，很多事情的本质不能光靠眼，还要靠脑子。继续的歌，曹格掌纹。 春去春又回，我走过的孤独和

香味样样都有眼，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，为了一碗有名的欧瓦米线，嘿耶，我的宝贝，现在起我要你的胃，嘿，说真的交给我吧，别怀疑，从今以后好鲜会让你吃美味，苦辣酸甜。 是阿妹妹演唱的《我要为你做做饭》，每个女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期望，相濡以沫，举案齐眉，平淡如水，在岁月当中找到一个人依靠他，将一生交付给他，做他的妻子，还有他孩子的母亲，为他做饭洗衣服，然后一起在时光当中变老。 是我需要你，还是你需要我？ 情不是因为难以做到才让人失去信心的，而是因为做之前就失去了信心，所以事情会变得难以做到。所以我们要执着一点，而且要有勇气一点啊，更加自信一点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田震《执着》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心里为着心